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，第九章，不祥的失败，第27集。 短短五分钟，哈利就淋得透湿，全身都冻僵了。他几乎看不见他的队友，更不用说小小的飞贼了。他在球场上空来回穿梭，身边掠过一些红色或黄色的人影，根本不知道比赛打得怎么样了。风声呼啸，他听不清评论。人群隐藏在一片密密麻麻的斗篷和破雨伞底下。有两次，哈利差点被游走球撞得摔下扫帚，镜片上的雨水使他眼前一片模糊，所以他没看见向他飞来的游走球。他也不知道比赛进行了多久，抓牢扫帚变得越来越难。天空昏暗，似乎夜晚决定提前到来。哈利有两次险些撞上另一位球员，也不知是队友还是对手，每个人都像落汤鸡，雨又这么大，他很难分得清。随着第一道闪电划过，传来霍奇女士的哨声，隔着厚厚的雨帘，哈利只能看见伍德的轮廓。伍德示意他降到地面，噼里啪啦，队员们全都落在烂泥地上。 我叫了暂停， 伍德冲他的队员吼道， 快到这底下来。 他们挤在球场边的一把大伞下，哈利摘下眼镜，用袍子匆匆擦着。 比分怎么样了？ 我们领先50分， 伍德说， 但除非很快抓住飞贼，不然比到入夜也比不完。 戴着这副眼镜，我是没指望了， 哈利挥着眼镜绝望地说。就在这时，赫敏出现在他身边，他用斗篷遮住脑袋，不知为什么满脸笑眯眯的。 我有一个主意，哈利，把眼镜给我，快。 哈利把眼镜递给了赫敏，在队员们惊异的注视下，赫敏用魔杖轻轻敲了敲眼镜，说了声 防水防湿，给。 说着他把眼镜还给了哈利。 现在不怕水了， 伍德看样子简直要上去吻他了。 太精彩了， 赫敏跑回人群时，伍德冲着他的背影用沙哑的声音喊道， 好了，全体队员上吧。 赫敏的咒语真灵验，哈利虽然还是冻得全身发僵，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湿得更透，但是他能看见了。他重新下定决心，架着扫帚在狂风骤雨中穿梭，四处张望着寻找飞贼。他躲过一只游走球，又一猫腰从迎面飞来的迪戈里身下穿过，又是一声霹雳，紧接着是之字形的闪电，情况越来越危险了，哈利必须赶快抓到飞贼。他转过身打算返回球场中央，这时又是一道闪电照亮了看台。哈利看见了什么，注意力被分散了，一条毛发蓬乱的大黑狗的轮廓被天空衬托得十分清晰，就在最上面那排空座位上。哈利冻僵的手在扫帚把上划了一下，光轮两千下坠了几英尺。他甩掉挡住眼睛的湿漉漉的刘海，再次眯眼朝看台上望去，那条狗消失了。格兰芬多球门那儿传来伍德痛苦的喊叫， 哈利，在你后面。 哈利赶紧回头张望，塞德里克·迪格里迅速飞过球场，在他们俩之间的大雨中闪着一个金灿灿的小点。哈利紧张的一个机灵，扑倒在扫帚把上，朝飞贼嗖地直冲过去。 快， 他对他的光轮吼道，大雨啪啪地打在他脸上， 再快点。 然而一件奇怪的事出现了，整个体育场里掠过一片诡异的寂静。风虽然还是那样猛烈，却忘了发出怒吼，就好像有人关掉了音量，就好像哈利突然变成了聋子，怎么回事？随后一股熟悉的可怕的寒意朝他袭来，侵入他的体内，同时他意识到下面球场上有东西在动。他没有来得及思考，就把目光从飞贼上挪开，朝下面望去。 至少有100个摄魂怪站在下面，那些隐藏的脸全都抬起来望着他，似乎有冰冷的水涌上了他的胸膛，切割着他的内脏。接着他又听见了有人在尖叫，在他脑海里尖叫，是一个女人。缭绕的白雾在哈利脑海里弥漫，使他变得麻木。他在做什么？他为什么要飞？他必须去帮助他，他就要死了，他就要被杀死了。他坠落下去，落进了寒冷刺骨的迷雾。 别碰哈利，求求你，爸爸慈悲，爸爸慈悲吧。 一个刺耳的声音在狂笑，一个女人在尖叫，哈利什么也不知道。 哎呀，幸亏地面那么软， 我还以为他肯定死了呢， 没想到他连眼镜都没摔碎。就是， 哈利听见人们在窃窃私语，但不明白他们在说些什么。他不知道自己在哪儿，也不知道是怎么到这儿来的，来之前在做什么。他只知道身上没有一处不疼，好像遭了毒打似的。 这是我这一辈子见过的最可怕的事情。 最可怕的，最可怕的事情。戴着兜帽的黑影，寒冷尖叫。哈利猛地睁开眼睛，他躺在医院里，格兰芬多魁地奇球队的队员们围在他的床边，从头到脚都沾着泥浆。罗恩和赫敏也在，那模样就像刚从游泳池里爬出来的。 哈利， 弗雷德说，泥浆下面的脸显得格外苍白。 你感觉怎么样？ 哈利的记忆似乎在迅速跳跃，闪电，不祥，金色飞贼，摄魂怪。 出什么事了？ 他腾地坐了起来，把大家都吓了一跳。 哎呀，你摔下来了！ 弗雷德说。 准有多少来着？50英尺吧。 我们还以为你死了呢。 艾莉亚发着抖说。赫敏发出一个短促的小声音，眼睛又红又肿。 可是比赛， 哈利说， 怎么样了？我们还能重赛吗？ 谁也没有说话。可怕的事实像石头一样沉入哈利心中。 我们没有输吧？ 迪格里抓到了飞贼， 乔治说， 就在你摔下来之后。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他一回头看见你摔在地上，便想叫暂停，希望来一次复赛。可是他们赢得公平，赢得光明正大，就连伍德也承认。 伍德呢？ 哈利突然发现伍德不在，问道。 还在浴室里呢， 弗雷德说。 我们认为他想把自己淹死。 哈利把脸埋在两个膝盖之间，用手揪着头发。弗雷德抓住他的肩膀，粗暴地摇了摇。 行了，哈利，你以前从没漏掉过飞贼，你总得有一次抓不住吧？ 乔治说。 还不算完呢， 弗雷德说。 我们输了100分，对吗？所以只有赫奇帕奇输给拉文克劳，我们在打败了拉文克劳和斯莱特林， 赫奇帕奇必须至少输200分。 乔治说。 但如果他们打败了拉文克劳。 不可能，拉文克劳太厉害了。 但如果斯莱特林输给了赫奇帕奇。 要看比分，输赢都差100分。 哈利躺在那里，一句话也没说。他们输了，第一次， 他输了魁地奇比赛。大约十分钟之后，庞弗雷女士过来叫队员们离开，让哈利休息。 我们以后再来看你， 弗雷德对他说。 哎呀，别自责了，你仍然是我们遇到过的最棒的找球手。 队员们排着队出去了，留下一串泥迹。他们走后，庞弗雷女士关上房门，显出很不满的样子。卢恩和赫敏走进哈利的床边。 邓布利多气坏了， 赫敏用颤抖的声音说， 我以前从没见过他那个样子。你摔下来时，他冲到球场上挥舞着魔杖，你落地的速度似乎就减慢了，然后他把魔杖转向了那些摄魂怪，朝他们射出银色的东西，摄魂怪们立刻就离开了体育场。他气急了，他们居然跑进了校内，我们听见他， 后来他用魔法把你放到一个担架上， 罗恩说， 你在担架上漂浮着，他不行把你送到学校，大家都以为你…… 他的声音低得听不见了，可是哈利没怎么注意，他在想那些摄魂怪对他做的事情，在想那尖叫的声音。他抬起目光，看见罗恩和赫敏都那样忧心忡忡地望着他，于是赶紧绞尽脑汁，想一个比较平淡的话题。 有谁拿了我的光轮吗？ 罗恩和赫敏快速交换了一下目光。 怎么了？ 哈利看看这个，又看看那个，问道。 是这样，你摔下来的时候，他被风刮跑了。 赫敏犹犹豫豫地说。 后来呢？ 后来撞在……哈利，撞在了那棵打人柳上。 哈利的内脏都抽紧了。打人柳是一棵非常凶狠的树，孤零零地伫立在场地中央。 后来呢？ 他问，却又害怕听到回答。 你知道那棵打人柳？ 罗恩说。 他可不喜欢被撞的滋味。 就在你苏醒前，弗利维教授刚把他送回来。 赫敏用很小的声音说。他慢慢地俯身，拿起脚边的一个口袋，把它倒过来。十几块碎木片和细枝落在床上，这就是哈利那把忠诚的、最终被打烂的飞天扫帚的残骸。